仲谂紧买咩酒去朋友 party？ 拍拖纪念带咩酒？家庭聚会又用咩酒呢？不如今次试下第二啲选择。Gaffino 东欧葡萄酒专门店提供另类价廉物美嘅选择，而家仲独家代理多款日本葡萄酒。透过 Gaffino 网上商店输入指定优惠号码 ，Regacy 会员八折优惠。 新年， 选择一支属于你嘅葡萄酒。 好，咁啊， 第三次先捉手嘅， 系捉第三次捉手， 因为第三次咧系。 每一间上市公司集团都有一个故事，每一只股票背后都有无尽故仔。罗尚佩 Eugene 以股为乐，以股为鉴。星期二晚，今日讲故仔。 好啊，翻嚟第二节咧，我哋讲下只船仔先啦。 诶，今日唔敢提咯，而家开始。 睇，唔好咁大聲。 OK，唔好咁靜靜雞。 咁啊，即係大家都知啦，有睇 announcement 啦，又發 CB 啦，又發 CB。條款我唔記得啦，好似一個零幾嘅 exercise price， 咁就個腰個息個 coupon 咧就係七厘嘅，我冇記錯嘅話。咁但係呢啲全部都冇乜所謂嘅，個 coupon 幾多厘啊，幾時行使啊，因為一定會行使嘅。 同埋一定唔會等一年。 係啦，一定有好多人都會擔心，哇咁嗰間公司蝕到趴喺度，咁又仲要俾幾億息喎。 係咯，點搞啊？ 咁點俾啊？咁佢放心，你唔使俾息嘅，因為要俾息之前呢佢又會轉曬股㗎啦。 正路。 係啦，正路要轉曬股㗎啦。係。咁因為咁公司其實唔係等錢使嘅，因為公司技術上已經係倒閉㗎啦。所以佢係唔等錢使嘅。 Okay。 咁出 CB 最主要原因真係要，即係我估啦，估計啦，最主要原因都係收入學嘅啫。OK， 咁邊個會拎住啲 CB 啊？我記得我有一集講過咧，嗰集我話咗以後唔再講只船仔㗎啦。嗰集講就話咧，嗱佢收呢、這個有人去收呢只嘢之前咧， 係 就係、是、因為係指令式佢收啦。 嗯， 即係阿 Kelvin， 你幫我收咗只101出嚟翻嚟。 嗱 呢只有硬眼啊。 係。 篤口篤鼻，嗱點解一定要收呢？即係題外話可以講啦。 好啊。 近排鬱江個老細咪好似居民著咗草嘅， 係咩？ 嗰只咩藤咩藤乜嘢啊？哎呀，藤即係鬱江個老細，另一間公司就叫藤咩重工啊，唔記得咗。咁啊，係就係金融海嘯冇幾耐咧，佢就走出嚟話買依個嘅歐洲嗰間悍馬嗰只架車咧，嗰條友就居民就著草。咁好似又係夾帶司徒咁樣著個草揾唔到嘅，咁個物即點解同恆盛一即係隻船仔差唔多嘅 case， 就係話中國政府都唔想見到呢啲當日咁有規模或者咁有標誌性嘅民營公司老細走去著草咁核突㗎，即係啲國體嚟㗎嘛，你當日又話哇啲民營公司幾咁巴閉啊，點樣取替啲國營企業，點樣係哇對中國 市場化 咁樣嘅喎，著草嘅喂越大越快喎，著得係咪？ 係 咁所以可能佢都係唔想見到，喂真係唔好著草啦。不如我真係即係確確實實話俾你聽，我會搞掂你算啦，你坐喺度等啦嚇。咁所以即係可能會 speed up 咗都唔定。嗱咁今次即係我上次講就係話，阿 Kelvin 你要接咗收咗呢隻咁嘅船仔翻嚟啦。 係。 咁你都會諗㗎。 哇！呢件嘢咁樣點要啊？ 咁鬼硬殘點要啊？ 好 得，但係我係指令式要收嘅，我嗰局收㗎啦。 係。 就算我千唔想萬唔願，我都要做㗎。咁所以。你其中一個掙扎點就係話，好，我收翻嚟，我唔出錢得唔得啊？即係衰咗嘅時候，起碼有間銀行幫我孭啊。 係 啊，即係我冇 face 噶啦，但銀行幫我孭錢都好啊，一人輸一半啦、啊，係咪？咁所以我上次我記得我喺度講過，就係話佢已經係揾咗間銀行出嚟做依個 facilities 嘅， 係 去收購依個 facilities， 我冇 name 到個名嘅，邊、 嗯、 間銀行冇 name 到，但喺今次嗰個幾個 round 嘅 CB 嘅發行裏面咧， 係 其實個名已經係呼之欲出㗎啦， 嗯， 你睇下嗰個揸住 CB 嗰班人，其實唔係可能巧合啦嚇，或者係即係。夾埋又唔知乜鬼嘢啦，喺 咁啱啦， 咁啱啦，好多都係民生銀行嘅人嚟嘅， 啊巧凑巧嘅。 凑巧啦凑巧啦。咁所以即係其实系咪民生银行呢 系。 咁 都有咁嘅可能性。 民生银行都有可能性囉。 就不能够排除呢个。 不能排除嘅。咁中国银行都有其中揸住佢一啲嘅 CB 嘅。咁都有可能啦。 都有可能 啦。咁所以即係其实就越行越近。咁但系即係我琴日喺捞里面都讲好耐嘅。即係捞唔知点解佢夹硬屈我讲101。哎我都唔系好想讲。哎又要申报又要成。 边个话你 嗰个监制囉。我话你做咩要讲呢只嘅。佢又唔知我Facebook 嗰啲嘢嘅，佢喺我 Facebook 嗰度，佢冇睇 嘅。扮唔知啊，肯定。 唉，跟住我話，唉，算啦算啦，講啦講啦。咁最大嘅問題就係個時間嘅問題啫。因為船仔個老細張志榕先生咧，佢有兩間上市公司，一間榕城啦，1101啦，一間就恒盛做地產嘅，兩間都爛咗嘅。咁而家 apply 即係。委任嘅就係應該係101係搞掂咗㗎啦，有人會買㗎啦，應該係 settle down 咗。而家最緊要或者最迫於眉睫要搞掂嘅話呢，即係搞掂張志榕呢個人同埋後面啲上市公司呢，就搞咗恒盛。 恒盛 恒盛呢就上個之前呢就出過個私有化價，但係就衰咗嘅。咁所以呢，如果你要等佢搞掂恒盛再搞榕盛嘅話呢，榕盛真係要時間。 原來係咁樣。 如果你話恒盛唔係一定用私有化解決嘅，咁都係嗰條路啦。即係你執咗佢就執咗佢就唔得啦，執咗佢同鬱江嘅老細著草咪一樣咁難睇， 明白？ 係咪？咁因為有人買咗佢啦，咁但係因為你始終有一個房地產公司，你有冇買家肯收你咧？ 喺呢個市道嗰度， 係啦，就未必肯嘅。但如果你話再提個私有化，因為前兩三個月你先至提私有化衰咗咧，你又要等一年，咁所以我琴日即係個節目裏面講就係話。呢啲古仔就係咁樣㗎喇，但係個問題時間係冇人會知嘅。 係。 即係對於中國政府嚟講，我覺得嘩隻船仔已經解決咗㗎喇，只係爭在最後埋班嘅啫。 係。 都解決咗，咁所以燃眉之急解叫最快解決嘅就係嗰間嘢。 嗯。 使唔使要等到嗰間嘢解決咗先至到隻101正式 confirm 呢？咁我就唔知啦。咁我就唔知啦。咁但係見到即係相關嘅銀行人士已經係坐晒喺啲 CB 嗰度呢，我諗個股仔雖不中亦不遠矣㗎啦。 明白。 咁就即係、所以沽呢就唔好沽毀晒佢。即係點都要揸返啲喺手。搏一搏。 明白。搏。 當然搏嘢梗係有風險㗎啦。 係。 風險就梗係自負啦。OK? 係。 咁另一隻啦，就係有佢講嘅，就係、天津發展啦。大師有冇講呀？ 大師好似冇。唔記得我冇聽曬，未聽曬， 我都冇聽到，我冇聽到。禮拜五唔鬼得閒， 好似冇講。 咁啊，我講啦。 嗯。 咁啊，甩咗 啊，唔係喎，哦，有啊，有啊。 天津發展。 好似話死，好似嗱，如果冇記錯咧，係呢只股嘅話咧，好似講到我跌到跌，即係之前跌嗰時候，佢就話點都唔估噶啦，上翻去都唔估噶啦，唔走噶啦，咁樣。 跟住喺 Facebook 又話6蚊，佢會走金絲先啊嘛。 係咩？ 哎呀，會走金絲先嘅。 住得唔快。 佢高位走嘅。 O K。 佢高位走嘅，走完之後就冧咗落嚟嘅。 O K。 希望佢真係走咗啦。咁就原因升咗升翻水嘅原因其實就亦都係非常簡單，就係、終於解決咗呢個嘅嗰隻咩做酒嘅皇朝酒業8/28，終於賣咗啦，賣返俾我冇記錯係天津市政府嘅。咁、那個問題就出現啦，咁話點解賣完之後就會跌㗎？等咗好耐喎，就係、因為等好耇啦，你淨係解決掉嗱、個古仔嗰個 storyline 咧係一樣嘅。就係、天津醫療同埋天津發展，天津醫療要 part 入去天津發展裏面，呢條 storyline 係冇變嘅。 係 中間其他嘅 line 包括天津自貿港啊、自貿區啲乜嘢咧，呢啲 side back 嚟嘅啫。OK，最主要嗰樣嘢就係天津醫療同埋天津發展，唔係千祈唔好搞錯，唔係天津發展拼入去買天津醫療，係天津醫療買起天津發展。 嗯， 主客你要分明啊。 明白。 咁所以。天津醫療要搞掂天津發展，將天津醫療打去天津發展。天津發展一定要清理曬佢手頭上邊一啲嘅資產。 嗯， 當然你要全部資產一時間清除，亦都唔係咁容易。咁就起碼上咗市嗰啲要搞掂咗。 明白。 而上咗市之中咧，最撈教就係只皇朝酒業。 呢卡嘢真係。 呢卡嘢係撈教嘅。 有冇飲過啲酒？ 而家話依嗰啲酒唔飲啦，飲完啦，飲完啦， 飲完講唔到嘢， 飲完講唔到嘢， 繼續 嚇咁啊！所以呢啲嘢終於就搞掂咗，個問題就出現啦，搞太等太耐啦。 嗯， 你到最後都係維威為自己立翻噶啦，點解唔一早搞掂啫？皇朝酒業咧，你拖到今時今日年幾啦？拖咗年幾啦？你先至開個價出嚟， 個價冇講高，唔講得高低嘅。你有啲人話：哇，你揸咁耐，個市價即係停牌價一個四毫幾，你一個五毫幾收，哇，爭咁少㗎！你唔係諗住賺錢啊，馬叔。咁有啲人又話：哇，佢高位嗰陣時候五個幾，佢輸好多錢，你又唔係賺錢係嘛？即係你甩到呢只已經係真係屙你吉底㗎啦。 係係 係。咁所以就個問題就出現咗，就係話如果天津發天津皇朝酒業解決咗，你要等天津醫療去拍入去嘅話咧，我真係唔知道要等幾多年喎。 嗯， 嚇，淨係呢單嘢都搞成年，天津醫療咁大單嘢拍落去咧，可能搞十年嘅喎。你等唔等啊？ 哦、okay ， 咁所以可能有啲人就誒、哎，不如佢一單接一單咧，係隔咁耐嘅，不如走咁啲嚇，揾、個第二隻好過啦。即係可能有咁嘅原因，就令到即係阿大師話我走先啦，跟住係咁諗咯。 哦， 個股價真係琴日就跌咗6-7%， 係啊， 係啊，咁、所以就即係我相信大師人唔知嘅，佢我諗都係巧合嘅啫。 嗯，不過睇下呢兩單嘢就似乎陸陸續續嗰啲咧，你咪上一期出咗個即係中信泰富嗰單嘢時，你咪話好多嘢耗起曬嘅，可能會陸陸續續有翻啲即係嗰啲議而未決嗰啲咧，就抱翻頭。 希望啦， 係，但係又未必又唔係又唔見得係好有錢，因為拖太耐啦，好似 真係個天津係咧，就真係太耐啦呢次，真係唔抵幫嘅，真係太耐。其實呢啲嘢可以好快，你解決只皇朝酒業其實可以好快嘅時間， 嗯、 因為就算你話即係當然按 fundamental 都係對天津發展有幫助嘅，因為天津發展嗰盤數咧，核數師就從來都不確認咁滯嘅。 嗯， 因為佢有條數喺天津皇朝，佢揸住天津皇朝啊嘛。 哦，但 玉皇唔係皇朝， 皇朝走先。 皇朝走業啊嘛，嗰條數唔清唔楚啊嘛。 好難。 咁所以核數師即係如果你甩咗嘅話咧，核數師起碼肯簽嗰條數嘅。 O K。 嚇，都即係對佢嚟講都有啲好處嘅。 嗯。 咁所以就即係呢兩隻啦，可以。即係繼續佈住啦，即係睇下有冇運行啦。 嗯 ，OK。個市你講唔講啊？好牛喎、啊、嚇！ 個市係牛啦，都係搏下啲 個別嘢 啊，個別嘢啊，搏下大霧咁樣嘅啫。 哦 ，OK。嗱，首先講咧就係話呢啲由即係又用翻話咩？再翻傳統經濟嗰度咁樣啊嘛。 係啊， 咁啊傳統經濟係講頭先講幾樣，咁啊內銀你有冇嘢講啊？ 內銀都冇乜特別嘢講啦。 內險有冇嘢講啊？ 內險咪得個跌字，有冇唔好上 啊？ 即係平保啊，真係犀利。 即係我嗱就話，喂，你話傳統經濟，喂，咁你睇呢啲都係傳統經濟嚟㗎，係嘛？ 傳統好， 咪咯， 好傳統啊，傳統地鐵 咯，咪咯，咪先冇起色喎，真係。 哇！即係平保係咪即係仲係咁介懷 A H 股差價呢樣嘢咧？似乎都仲係喎。 爭嚇，但係爭都咁啊係， 都爭好遠㗎， 都仲係 咁啊係。你計埋匯率都爭成6-7蚊㗎。係 啊係 啊。係啊，咁啊所以即係可能即係始終都係啲人都介懷啦，啲保險股都係未得，但係我有興趣㗎，我覺得鬧得過㗎，隻平保鬧得過㗎，因為即係業績確實係 OK 㗎，咁啊當然業績個股價裏邊而家唔係好願意反映住啦，咁但係真金不怕紅爐火啊，我哋要對呢啲。優職優股咧，國內叫職優股咧，有翻咁上下嘅希冀喺度嘅，係啦，咁我所以我哋要支持佢嘅， 俾啲耐性， 希望有耐性啦。 OK OK， 啊，唔係頭先講鐵路股， 啊鐵路股 OK 嘅， 啊 鐵路股 OK， 冇提好耐咯，你餅， 係啊呢餅嘢冇提好耐啦，因為即係佢又炒下上下落下，上下落下，鐵路股同基建股我不嬲都唔中意基建股嘅， 嗯， 即係起嗰啲又唔中意嘅，即係整火車嗰個都 OK 嘅。咁所以都係1766啦 ，OK 啦。咁啊，鐵路股就起碼啲消息面上面啊，或者係要提振，跟住拎錢出嚟就比較確實啲咯。 嗯。 啊，今日真係值得一提嘅就係啲環保股啊。 誒，點解咧？ 哇！死到啊！即係2057啊， 有啲新能源嗰啲 係 嘛？ 就係啦，嗰扎啦。 哦。 尤其是即真係環保，譬如371啊，中國水務嗰啲咧。 嗯。 哇！跌得幾金下喎，嗰一扎都，尤其是染漆，係冇乜特別負面消息之下咧，冧到阿媽都唔認得喎。即係點解即係嗱，染漆就穿完10蚊都覺佢唔對路啦。哇！佢一下就殺到落7-9個2，仲穿埋9蚊喎，染漆。 咩事？ 嚇！你話係咪即係中國？ 突然間唔環保， 突然間唔環保咧，不嬲都唔環保噶啦，係咪？突然間唔搞環保又冇可能㗎，係嚇點解？係 硬硬道理，唔係硬任務嚟㗎，大佬。 所以我都 buy 阿 Jackie Fong 㗎， 喺 呢 個 喺個係淺淺節，唔係淺淺節，正嗰個節目裏邊，即係環保變成一個 mandate 嘅項目咯， 係 即係以往。阿 Kelvin， 你要做環保喎，你個市咧污糟邋遢喎，冇啊，我做啊，拎錢嚟啦， 咁而家變成一個 mandy 咧，個意思即係阿 Jackie Fong 嘅意思就係話咧，阿 Kevin 你要做環保喎、啊，係啊，好污糟啊，我哋啲空氣又污糟，水又污糟啊，要做啊，但係冇，但係攞幾多錢啊？冇啊，因為 mandy、 哦。 你一定要做，唔俾錢你都要做，哦、即可能係變成咁樣咯、哦。所以對呢啲公司其實個可能會有啲影響，因為我實在唔識解釋點解會跌得咁犀利。 真係好誇張、 啊。好誇張啊！即係檢測。 哇！仲有啲喂唔係，其他都 OK 喎 ，OK 誇張喎、啊，都182啊。 係啊 ，OK 誇張嘅。 OK 誇張啊！ 係啊，今日跌得都好。 同埋係好全面咁跌嘅喎。系咯， 好全面咁跌噶。 新澳啲系咯，咩？ 所以会唔会系有啲环保公司或者新能源公司曾经喺呢一两个月里边，因为国务院之前开常务会议，经济会议小组召开咗，系咪有啲嘅环保项目系问过国务院攞钱而系 ban 咗或者唔俾？可能有啲咁嘅事情发生啊，吓唔俾即系唔系唔做， 即系唔俾钱， 我唔俾你都要做噶啦，即系嗰只啊，咁啊，所以对佢嚟讲可能会有啲影响，咁呢样嘢真系要密切留意啊，大家 系咯，真系因为 论股价系吸引嘅， 嗯， 论股价系吸引嘅，即系你觉得环保不死，中国环保系一个梦，系唔会唔系梦醒啊，系唔会咩啊，系唔会发完嘅梦，一路系咁发噶啦， 系。 系呢个价格系吸引嘅，但系买唔买就见仁见智啦。 因为系咯，今日留意睇啲新闻都唔多，各有啲好相关嘅嘢。 冇相关嘢 系咯， 直头冇相关嘅吓。咁啊，所以今日咁啲环保股咁样跌法，我觉得啊，时有 QK 啊，又好似博得过，又好似惊惊地咁样咯。小注可以移下情嗰只啦。 哦 ，OK。 做咩啊？做咩传统嘢啊？ 传统啊，冇啦，航运你唔好讲噶啦。 航运冇嘢讲， 即系冇嘢讲。咁啊，结同嗰啲鋼鐵嗰啲有冇乜？又冇嘢又大鑊，即係同啲起樓相關咧，都全部都冇運行。 冇運行，樓都賣唔到，起乜鬼樓啊？ 啊，頭先你想講咩啊？ 呢期都係真係窄窄地㗎啦，呢啲資源類嘅嘢炒過一陣，跟住都你睇下啲外貿數字都幾靚仔嘅今日出嗰啲。嚇、啊、咁，但係啲航 冇啦，冇人理啦， 都係一浸咁啊，即係佢一浸係講五分鐘啊，跟住就收皮啦。 嗯， 啊、即係中國遠洋1919仲跌翻轉頭添。 嗯、 啊，開頭都升咗啲啲咁多嚇，今日跟住都跌翻轉頭，完全都唔得。咁啊，所以啲你話買翻傳統股，你又唔好買啲太傳統喎。好多人話買翻啲週期股，你又真係唔好買週期股喎。 冇啦， 零售股你又真係唔好。 唔係啊，我覺得所謂嘅傳統經濟股，即係呢個咁嘅 terms 又係一個即係。包裝過嘅，即 係 同個字面，即係大家唔好以為佢講嘅嘢係佢字面嘅意思咯。 係啊係啊係啊， 係 啦， 係啊，即係當譬如嗰期突然間電信股炒，咁咪傳統經濟股咯。 如果係咯係咯，係啊。 如果嗰期係內險炒咁，哦咁啊內險咪就係傳統經濟股。 如果而家炒緊新經濟股，而啲電信股又升嘅，咁電信就係新經濟股嚟㗎啦。咁係咁嘅。 新經濟概念。 唔係而家國內都有嘅，銀行即係講互聯網金融。 仲有。 系啦，有啲學者就話互聯網金融其實係究竟係叫新經濟舊經濟呢，好多人都覺得互聯網金融咧係新經濟，但有啲學者就走出嚟講就話咧，其實佢哋係舊經濟。 如果以內地嗰種咁嘅講法，應該通常會爆啲叫咩混合型嗰啲咁嘅術語出嚟㗎啦。 唔係，佢就話咧，佢唔係混合型，佢係已經混合咗啦。互聯網金融喺五個字混合咗，係個次序要擺翻。又唔應該叫互聯網金融，應該係金融互聯網， 或者、哦、金融為先， 係金融為先， 即係互聯網只係個工具嘅啫。 呢樣嘢其實佢話係舊嘢咧，就意思就係話銀行一早就有網站㗎啦。係 啊， 國內銀行一早其實都有佢網站㗎啦。即係當然啲學者唔知道網站同埋互聯網嘅分別啦。 O K， 即係講緊而家我哋講緊互聯網嘅分別，佢嘅 website 就係㗎啦嘛，係啊， 即係上網嗰啲就 佢一路都有㗎啦。其實即係咩互聯網金融啫，其實金融互聯網是金融行先，互聯網為輔，互聯網只是輔助金融去擴展嘅啫，就唔係調翻轉嘅，咁所以有啲人倡議就話，其實金融業即係內銀嗰一類咧，保險嗰一類咧，應該係新經濟嚟嘅。 哇！但係好明顯就唔係近排炒，即係對上炒起嗰個原因啦。 梗係啦， 係啦，咪咯。 對上炒起原因就係喺互聯網裏邊買啲。 因為 傳統嘢嘛，呢啲好明顯係互聯網金融嘅。如果你揀主客關係嘅話，咁、但係啲學者，你知學者就係咁硬係包拗頸㗎啦，好似 Jackie Fong 咁樣，嗰啲就叫金融互聯網。 係 啊、哦，金融行先，互聯網為輔。 我但 係金融係新經濟。 但係應該都暫時都唔會再搞住啦，係嘛？ 搞係咩？中國政府都話搞㗎，繼續、 okay. 繼續支持。 嗱 ，OK， 嗱你話搞嘛？嗱，之前有幾樣嘢搞咧，就有啲搞窿咗啦，有啲就係即係譬如話啲譬如網上信用卡啊，即係嗰啲 搞。不過唔知幾時會搞掂。 哦 ，OK， 嗱， 即係個方向個思路喺度。 OK， 另外啦，嗱，最大家最關心民營銀行嗰度 搞 搞成點？ 唔係你都俾開㗎，係、 哦、 咪？ Okay. 即係你都要。佢整個 website 出嚟㗎， 有幾耐啊？ 好耐㗎嘛，你哋個 server 搞耐啦，姐就係搞掂個 server， 咁有啲可能係真係有間 physical 有間銀行喺度㗎嘛，咁、你都要揾佢設計個 logo 啊，整間鋪㗎。 你講民營咧，啱啱頭先硬係數呢啲咁嘅傳統經濟股，好似數漏咗啲嘢咁樣，石油，你唔使跌嘢跌埋啦，攞你嚇到你，使唔使咁驚先？ 石油咩中國買石油啊嘛，而家出去 不嬲都買㗎啦，咪呀嗰時啲 戰略性儲備嘛， 係呀嗰啲中海油啊中石化嗰啲啊點呀 咪等中石化囉， 係囉中石化 好抵玩喎，我覺得又係呢啲位、又係博佢即係出嗰個混合經營制呀、我成日認住佢拍落去嘅名字應該係夠大，應該係幾 sexy 嘅名字，即係唔會係求其唔知咩威克先啊咁樣咁嗰啲咯， 超級士多 咁樣係啦，應該就唔會嘅。咁、迷惘都大嘅，可能 好大喎、 啊， 迷惘就點啦？ 咁所以應該我認住係會大，但係即其實啱啱講，譬如係882啊、天津發展啦、融盛啦、386啊呢啲，好多都係講緊企業改革， 係 企業重組嘅嘢。 係 其實投資者好面對一個嘅風險咧，其實唔係嗰個改革。嗰、那個路線圖 係個時間表 係啦，又唔係個改革嗰個大與細，係、個時間表，冇人會答到你。我諗中國人冇人答到你。 唔係，其實即係又唔一定要話好陰謀論。喂，咁講真，你首先你講起話即係講翻天津發展，唔係你講翻融盛嗰單嘢，你咪話有搞兩邊嘅，即係好似你一間公司裏邊有個總裁，佢睇住兩條 department 嘅， 係 一邊就揾到接班人啦，一邊未揾到，咁咪抌住先咯。 係啦， 咁啫嘛。 係啦，係啦，係啦，即係譬如你同阿的是但死咗一個，要揾個嘅，咁都要時間㗎。係 咪？ 因為你死咗阿的，跟住你一齊死，咁、咪接咗 Wega 最好啦。 唔係話，不過頭先你提係唔講呢啲，頭先你提呢個國家改革股咧， 嚇、 喂，條、那個名單仲係咪好長啊？ 好長㗎。 啊！ 你諗呢就爛咗都有一改革㗎嘛？ 係咩？ 係啊，一爛就有得改革㗎啦、一勾蟲就要改革㗎啦嘛。 O K， 嚇咁啊，所以好多嘅坊間有好多呢啲改革股喎、但你面對嘅嘢，我唔知係邊樣真邊樣假，邊樣大邊樣細，但係面對嘅嘢就係一個風險咯。 嗯， 就係個風險。嗱，講到傳統股，一定要再又講嘅一樣。 漏咩？ 講就係呢個嘅零售啦。 啊！ 出曬事啊！出曬。 冇理由㗎，冇理由買嘢㗎，因為五一。 就五一冇人買嘢啊嘛。 爭好跌好多咩？ 個居民即係目測經濟話少咗好多人啊嘛， 但 係金鋪直頭係 我哋講香港嘅 香港啊， 香港就係把鬼啦， 冚羅雀啊嘛，跟住佐丹奴又出刑警啊嘛，莎莎又出事啦， 唔係你講喂，即係成個香港都當係傳統經濟，就全部都可以 係啦係啦，就死曬啦，冇咗啲新經濟入嚟啦，啲傳統啲舊經濟香港嘅舊經濟係壓死啦， 冇錯冇錯， 咁啊啲零售股啊面對好大嘅壓力。而家第一佢嗰個同店銷售咧 ，same shop sale 咧 ，SSS 啊， 係 一定今年啊，哇！我諗會跌得好傷啊，因為擴張得快啊，咁啊，蘋果又講啦，啲化妝品公司街鋪開比起幾年前開多咗好多倍啊嘛， 其實真係冇可能食得起嘅，其實 係啊，咁當然你有好多自由行嘅時候，而啲自由行就真係唔知點解又落親嚟都買化妝品，梗係冇問題啦。 係 咁，但係即係而家個問題就係話，確實喺五一黃金週呢幾日我係見少咗啦。 係 我經常喺旺角太子度揼圈咧，我都覺得真係少咗嘅，少咗國內嘅同胞嘅，真係少咗嘅。有間喺呢個嘅金魚街嗰度有間藥房啊，仲慘，啱啱開檔， 冇啦， 啱啱趕住裝修， 係 趕喺五一之前開檔，出事啦， 出事啦， 我出事啦，因為見親佢都冇人嘅裏邊，咁有少出事，咁所以真係沙沙卓越啦，嗰啲小心。有一集咧喺個節目裏邊，我同阿 Jace 講過沙沙嘅， 係差同卓越分別嚇， 係啦，佢就話沙沙就係因為行咗高檔出事啦，就係、 是， 因為佢行高檔，而家其實嗱，我問阿 Kevin 你，五一黃金週 係 確實少咗人嘅， 係。 少咗人嘅目的係因為香港有啲反蝗蟲嘅行動啊，還是係中國經濟差咗？你覺得係咩咧？ 我覺得唔係本身上香港個吸引力已經大不如前啦，我覺得即係要買嘅要買曬啦，即係咁有錢嗰啲咁你話係咪真係全部都因為打貪咁？我又唔係全部，我又唔覺得會打到去咁抵嘅。但係只不過就係如果真係有錢，喂，其實其他地方都好平啫，係咪先？我點解要嚟香港咧？ 係咪？你啊，依個係第三個原因啦，即係話香港冇吸引力啦。依個我非常同意嘅，香港真係冇吸引力嘅。 係啦，你話屎尿就我又唔係話好覺。即係好局太關事。 即係嗰個有會有影響，但係係影響到深圳嗰啲。因為而家落嚟，即係呢一期黃金周咧，據聞落嚟香港嘅旅客咧都係北方比較多嘅。 同埋咧，我唔知呢個係咪啦，即係我冇訪問過啲內地嘅遊客啦。我覺得個購買嗰氣氛都重要，即係你香港咧即係以往啲人覺得，喂你即係好似你去旅行，你覺得一定要買嘢噶嘛，你唔買你冇去過旅行噶嘛，就算你臨走去機場買啲，你都要買個嘢啦。但當你一個地方佢只有得藥房袋同埋金同埋錶 金鋪， 然後 你覺得好賴嘢嚟， 你就覺得我買嚟有乜咁特別咧？ 嗱，呢個就係同一個 concept 就係話。據說今次落嚟香港嘅自由行裏面咧，相對比較大嘅比例咧係啲北方嘅，北方人嚟嘅，因為佢哋係唔知道香港有啲咩反黃行動啊，本土派嗰啲咁樣噶嘛，因為根本佢唔會睇到呢啲新聞，佢睇到都唔會 care 嘅， 都唔明， 即係你唔好以為香港係好大得㗎，喺國內一啲嘅地方報紙裏面講香港嘅嘢，即係可能一句會講一單，嗰一單係兩句嘅啫， 冇錯， 所以深圳人可能會比較清楚啲，但係去到北方嗰啲咧，根本就依個咩驅黃行動。是不是影響到自由行的數目呢？完全是沒有關係的，硬找東西來講，我覺得是個經濟下滑，經濟下滑令到有些人不想來香港，或者直接不想去旅行，這樣是真 的。 第二樣就是牽涉講你那樣東西，而現在的旅客真的可能是第一次來香港，或者是plan 了很久來香港，來到香港他不是買東西，他真的想著聽咗香港呢兩個字好耐，又話乜鬼嘢東方之珠， 你撳下咯， 你望下， 係啊， 佢唔係真係買嘢，佢唔會衝入去殺殺，佢唔會拎個夾入去搶奶粉嘅， 係， 因為佢係真係去下海洋公園。 奶粉使乜搶啊？而家你多到啊，求其揾間惠康百佳入到去，成一入去啊，成櫃都係啊。 唔係，咁所以我諗係嗰個嘅旅客個結構係一啲根本性上嘅改變，所以依樣嘢就突顯咗香港個旅遊一個嘅問題啦。就係香港旅遊係冇景點，正如你咁講，冇景點。譬如你第一次嚟香港。哇！海洋公園啊，哇！海豚跳 山頂， 海豚跳到好高啊，哇！山頂，哇！東方之珠，迪士尼啫嘛，幾好笑，哇！跟住你翻到老家啦，五日放完假翻去啦，你幾時再會嚟個海洋公園咧？可能十年後啦，可能廿年後啦，因為點解咧？你十年前又係海洋公園、迪士尼、山頂，十年後又係海洋公園、迪士尼同埋山頂，再十年後都係嗰三樣嘢。因為點解咧？成個旅遊業就擺咗喺 LV 啊、金鋪啊、奶粉啊、藥房啊嗰度啊嘛。 冇錯。 咁你藥房，你作為一個旅客嚟講啊，真係旅遊嘅旅客，你藥房一間咪得咯？係咪？你唔會穿周圍搭地鐵去揾藥房嚟參觀咁頂癮係嘛？除非你真係有個 shop list 一定要買齊曬，而係隔到個價最靚嘅啫。咁而家我覺得係香港係面臨緊一個嘅旅客嘅改變，而呢個旅客嘅改變咧係香港嘅旅遊嘅特點或者係啲特質或者係啲景點咧係配合唔到佢哋個需求啊。我成日都話曾蔭權最錯一樣嘢，佢貪當然係本質嘅問題，最錯一樣佢拆咗個天星碼頭。 哦，你講過呢個， 你天星碼頭其實可以具備一個景點嘅， 絕對係。 你淨係你同你講真，景點嘅嘢噏嘅啫嘛， 冇錯冇錯。 你哋去到歐洲嘅時候， 佢咪話：哦，呢個像咧就係一百嘟嘟年。係 啦，我話：喂，你沖埋影相啊嘛，你嚟得啫，根本。咁譬如啲羅馬人、啲意大利人，白痴啊！嗰個邊個係景點啫？但你唔使理啊嘛，但佢係拆咗啊嘛。你啲嘢拆咗太多，你好難。 太多啦。不過嗱，同仲有兩個原因，就未必係主因嘅，可能雪上加霜啦。一個陰謀論啲，就係話，即係以往咧就係有啲為咗令到你哋嚇香港人覺得即係國家嘅自由行好寶貴咧，咁就有啲團咧就可能係補貼又好、資助又好、吩咐又好嗱，總之啊，你哋去香港買啲嘢又觀光下。搞旺個場佢，好典型嘅華人思維啦。搞旺個場佢，咁喂，而家你咁唔聽話，係咪仲要佔中係咪先？收翻。 即係當然你會有咁嘅諗法。 陰謀論。 你有咁嘅陰謀論。但係即係老老實實。 未必好多。 老老實實，即係中國政府對你個佔中覺得係咩啫？ 係。 真係。 拗痕都嫌佢勢力啦。 冇錯冇錯，係 即係佢唔會話因為驚你佔中，所以喂我 ban 你啲，我 ban 啲遊客， 嗯、 我唔俾佢嚟香港啦，費事啦，唔會。 又或者調翻轉，因為個佔中太渣。佢咪唔怕啲人嚟？ 佢就唔係。喺你參觀佔中係一個旅遊景點，你睇香港旅遊，即係啲遊行就係咁啦，十個，係 啦， 十個，會啊，跟住影下相咁就走得啊咁樣。 咁啊，仲有一個咧，我唔知阿耀尊覺得會唔會影響，就係會唔會港紙貴咗啲啊？開始即係之前個唯一， 哦，你比較人民幣都係平。 系， 比較人 唔係，但係即係同以前嘅價位啊，即係呢個得喂， 好少啫，幾個 percent 啫， 嗯， 好少啫 ，OK，即係冇香港去日本嗰種，你知香港去日本一跌啊，即係跌一兩個 percent， 即係哇抵啊， 衝啊，衝啊，狗衝入去啊，係 啊， 唔會唔係，香港始終對於即係國內買嘢嗰班客嚟講，都有啲購即係價格上面嘅優惠，依樣嘢都仲有，但係個問題就係話，我唔係日日個假期都要嚟衝㗎，你即係買嘢嗰啲都唔使用個假期先嚟衝啦。 嗯、 所以而家香港政府要做嘅就係 entertain 翻真係國內嗰班旅客，係真旅客，唔係買揸單係沖奶粉嗰扎喎，益力多嗰扎喎，係真旅客。你真旅客，你真係賴嘢㗎。 冇㗎，你 香港 冇吸引力㗎啦。 你真係你有咩吸引力啫？ 同埋太多選擇啦。即係太多曬啫，因為同埋喂，即係如果即係有陰謀論啦，即係如果譬如我係阿爺，我試搞旺個場嘅，我唔使搞你香港啦，係咪先？我搞我泰國唔好，係咪多啲 friend？ 搞我非洲唔好， 唔好啦，唔好搞泰國啦。 非洲好喎、啊，而家好多生意喎、啊，非洲。 非洲攞去啊，非洲攞去。泰國唔好聽，泰國香港人去得多嘛。 OK， 頂你知唔知聽？我諗住去布吉啊嘛，遲啲。 係咩？ 佢布吉都有少少淪陷咗啊。 淪陷地㗎啦， 淪陷地啊，唔好淪住啊，大佬啊。 等佢話知啊。 即安靜少少啊，咁所以就即香港其實。其實要發展咧，唔好賴啦，香港政府唔好賴話，哇有啲反黃行動令到國內啲人唔敢嚟香港， 關咩事啊？ 大陸有13億人，有幾多人係知道香港有個什麼反黃行動啊？ 係， 我諗係 0.001% 知道嘅啫、鬼知咩？ 不過你講呢啲，我就第一諗起一隻股咧，佢又唔係零售，又唔算零售啦，消費股啦，我話即係令你講，即係純粹令你講下，即係 Mac 林。 即冇咩好講啦。 哎呀，我以為你諗住啱 咩 number 佢咩價？ 2080。 2080。 係啊， 睇過。 我知啊，我知你唔睇啊，但係我覺得。 哇！得翻7.6啫啊！哇！做咗咁高啊價。 你咁。 哇！做咗7.幾先唔係啊嘛，跌得嗰2蚊咋？得翻6%啊，差唔多收7.6。点啊？呢啲股你想点 comment 咧？ 冇啊，我一直咁佢又佢喂背后大佬系咪先有财团 back up 噶嘛，大佬系咪先？ 个财团都纳咗钱走咯， 我真系 OK。 你唔系个财团 back up 啊， 系 你哋 back up 紧个财团。你个主客你要搞清楚， 系 即系唔系天津医疗， 系 唔系天津发展去收购天津医疗，系天津医疗去收购天津发展。 嗰、那个网台大计咧？ 個網台大計就咁冇，慢慢搞。 O K， 得啦，唔講啦。 急你急，唔講啦，急唔嚟啊嘛呢啲。 唔講啦，唔講啦。 遲啲啦，問大師啦呢啲，唉、哎、真係啊，你問我做咩啫？ 係，喂，咁啊，最後問多你兩句啦，你覺唔覺得即係呢個市咧，好似計呢、這個，即係自從呢個港，即係呢個港匯通啊，之後咧就一池死水咯。關即係你覺得 水？唔係㗎，我覺得咧，即係都係咁講，我覺得。交行唔係 港交所， 港交所咧都係要長揸下嘅，可以長揸。 而家大家都驚個 gap 要補翻， 要分身， okay. 我只可長揸，千祈唔好分身。個 gap 我諗係未必會補到嘅，佢次次落到135咁，佢都死都識得停 gap 嘅啫。其實 gap 又唔一定要補曬嘅，補一半都叫補咗。 OK。 gap 嘅嘢真係， 真係唔好 gap 㗎，你唔好要迷信咧。 即係 啲 gap 一定要，啲 gap 要一定要。其實乜 Mac 林上面都有個 gap 嗰兩個幾嗰度，咁你係咪要升翻上去補翻啦？唔一定啊，大佬，佢梗係想啦，係咪？即係我肯大師都唔肯啦。 我希望大師冇聽呢集節目。OK， 咁啊，仲有冇補充？ 冇嘢補充。 OK， 係咁，下個禮拜再見，拜拜。 節目名咧就叫做正正經經悶到抽筋，講到就講唔上， 正正經經悶到抽筋， 講上流唔到， 絕對你哋講唔上抽筋，講人講多，講多講冇人，講冇人上流唔到，絕對你哋播音頻道， 播住一首播音頻道， 係啊，我播音頻道，唉 ，Round J 部咪最好咯， 見你哋 BB 頻道啦。